他乃至今時佛從佛出家就令得無漢， 咁啊佛陀陀羅， 咁啊往昔 被呢個威音王佛咗 強法出家， 由於呢個身恨意之故，常常輕視常不輕菩薩，所以於呢個二百億劫常不絕法，不能法不自根， 咁啊牽涉於阿鼻地獄受大苦惱， 咁啊現在變足 難忘， 所以嘅手扶善根啊，是以今時同本師釋迦牟尼佛出家，佢仍然觀呢個足塵， 進入呢個大定無漢， 唔單話斷見思煩惱， 咁亦斷呢個出世無明啊， 咁啊唔單斷呢個人空， 咁亦都斷法空。佢話比佛都明我 佛陀婆羅， 咁呢兩句經文咧。是應該連接上文啊，所謂得無所有之下咧，就比較順。就係話上文啊，佢將自果性咁啊成白於佛啊，咁啊佛咧就説我自父慈啊，所以名為叫做圓父啊。印度話叫做佛陀婆羅，咁妙速宣明，咁啊眾生於呢個畜群比貪分之。所以不明佢就妙速，咁啊現在菩薩悟呢個速行啊，即空即假即中，所以入菩薩慧，名為佢就妙速。宣明呢就係、是、法明嘅速行，係圓三世理啊，係即空即假即中入菩薩慧，咁啊所以名為就叫做係妙速宣明。一心如佛指示，咁即是进入呢个法王指示啊，咁啊为法王之真子，入呢个菩萨嘅正位，咁啊上咧就系答佛问从何方面入三摩地，即系观速行咧而入道。得佛问圆通，就如我所证，速因为相，只就求佛问五十八界谁为圆通。咁啊，所以現在咧，你就答佛所問啦。咁啊，別人所證，我就不得而知啦。咁啊，如果佛問我啊，點樣修證進入圓通咧？我話如我所證啊，就速因為就啦，因為觀呢個速行不可得故，而得到進入啊呢個圓三世理。嗱，咁啊，佛教咧。傳入中國啊，咁啊歷朝以來，咁啊亦都有好多高僧大德啊，就因為速塵而誤道嘅。嗱，例如雲門祖師，相信雲門祖師好多人熟悉噶啦。咁啊，好多人去到雲門寺參學，咁啊就係雲門祖師啦。咁啊，多數未曾啊開之前，咁啊佢有一次參過六尊宿啊，請示佛法。咁啊，叩咗三次門，一次一次咁啊敲門，咁啊呢個六尊宿咧都唔開門，都唔理佢啊。咁啊到到第四次開門去敲門啦，咁啊呢個六尊宿咧佢唔得開門啦，佢開得好快，佢一開門佢敲門咧，佢即刻就開。咁啊嗰次敲門嗰度開門咧，佢即刻就問，佢話道道道，你道一句。咁啊！但系雲門祖師咧，佢根本就諗唔到啊！咁呢個六尊宿咧，一敲就咁快開門，咁啊亦諗唔到佢一開門啊，就叫佢道道道，你道一句，呢個睇佢啲功夫點樣啦、啊。咁啊，門祖師冇諗到咁快啊，所以呢個六尊宿嗰啲説話都未講完，佢嗰只腳咧就已經伸入去啦。咁就係同時，咁啊六尊宿見佢啊，根本就不能道出佢嘅本來面目，佢就將門一關，咁啊當然就加斷咗佢只腳啦。咁佢因此就誤道啊。嗱，咁呢只門，咁啊觸到佢只腳啦，咁啊佢就觸塵啦，咁啊一格斷咗佢就開門，咁啊佢哋因觸塵就誤道啊。 嗱咁啊，同時有個水療和尚，咁佢有一次參馬祖啊，佢就問馬祖：咁啊如何？佢就知來意啊！咁啊，當時馬祖啊就答覆佢啦。佢問佢禮拜嘛，即係咧你想請客啊嘛。咁啊，我未開口之前，咁你要叩個頭的啊！一啲禮貌都冇噶，你禮拜嘛。咁啊，水療和尚咧就拜落去咯喎。咁啊，拜落總要起身嘅，你能永遠個頭掂住個地下唔起身嘅。咁啊，正當個拜落嘅起身之時，馬祖一腳就將佢踏住啊！咁啊，當時呢個水療和尚啊，佢就開悟啦，佢就哈哈大笑啊！佢話：八天三門，都無量二門啊，於一無邊即取去啊！意思即係話咧，我能夠開悟啦。啊，咁我親見自己本來面目，就係、是、你只腳一踏，即係一觸，咁就開悟啦。嗱，咁屬於速行咯。嗱，咁有一咧茶山寺，咁佢有日咧，佢就落山去買糧啊。咁啊，已經適值呢個天啊，落大雪。咁啊，騎嗰只驢子咧，咁啊過一橋，一個唔小心腳滑啊，咁啊連人帶驢，咁啊跌落個河嗰次，咁你話天冷跌落河，咁呢種感觸咧，咁啊亦都咧幾難受嘅，因為天凍啊嘛。啊，佢就係咁啊跌落個河水嗰度，咁啊一觸到嗰啲河水啊，啊佢就開悟。佢當時佢就食一手計啊，佢話我有明珠一顆啊，即卻被陳盧攻破。佢話今日陳盡江山啊，即笑見山河萬朵。嗱，咁呢啲係因速塵咧而誤導啊，咁啊誤導自己啊呢個本有嘅心性，就等於未開悟之前，俾嗰啲煩惱障住啊，自己個本性就唔得開朗啦。啊，咁啊，現在咧因速而誤導啊，嗰啲煩惱頓然間斷，我哋嘅自性心光顯化，所以能夠照見山河萬朵。所以呢個未悟嘅境界咧，就係、是、兩回事啊。咁摩诃迦摄及紫金剛比丘尼等，佢即從坐起頂禮佛足280年。我依往劫依此界中有佛出世，明日月灯，我得亲近的文法修学，佛灭道后供养借来的燃灯烛明，以紫金光菩佛圆像，那个自此以来世世生生的真相圆满，紫金光聚，此紫金光比丘尼等即我见熟，从时发心，我观世间嘅六尘变幻，唯以空寂，周于灭尽，真心乃能道达天地，即犹如昙天。我以空法成阿罗汉，世尊说我投胎罪，咁妙法开明就消灭诸漏，佛问圆通就如我所证，就法因就为障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，就系观六尘嘅第六波，名为叫做迦摄观法。咁啊，迦摄尊者就系修观之人。咁啊，观六尘不可得，而得正圆通，亦就属于人法正清。嗱，咁啊，法尘就属于咧呢个五尘嘅影子啊。咁啊，流落于呢个二地之中。咁啊，雖然事過情癲啊，咁啊，亦都時時現於呢個異地，所以為佢就發塵。咁啊，現在迦摄尊者啊，觀發塵而得以悟道。咁啊，摩诃迦摄，中國話佢就大歸智啊，因為佢個上祖響呢個山中學道，咁啊，道成就感到呢個靈歸啊，附途而應之。咁後人為著記佢呢個功德啊，就以此為證啊。同證嘅人好多，所以用一個大字咧嚟到簡別。咁佢個名咧 就叫做不波羅啊。咁啊，中國話咧就係忍光。嗱，咁啊，點解佢個名啊就叫做忍光咧？咁啊，呢一方面咧，如果大家留意一下咧，應該好容易了解。嗱，咁啊，寶蓮寺都有。咁我哋地面嘅舊址咧，咁啊就係供養釋迦牟尼佛咧。咁啊，旁邊咧就好似有加設同埋柯南尊者嘅。嗱，咁啊，柯南尊者合十咧，咁啊同我哋一樣嘅。咁啊，十個手指合埋啦，咁啊合十咧，咁啊話明合十啊嘛。咁啊，佢十個真值嘅，就同我哋普通人一樣。但係加設尊者咧就有啲唔同喎。佢十個手指咁啊屈埋嘅，咁啊屈埋嚟合掌嘅。咁啊點解佢咁特別咧？咁啊整個佛教弟子都係合，咁啊就係佢一位老人家，咁啊將啲合十嘅手指咧，咁啊屈埋嚟。咁啊其實咧就係佢哋飲光。點解佢哋飲光與呢屈埋十個手指有關聯咧？就因為前世啊，咁啊破佛根，所以今生感到呢個身啊，都係放呢個黃金色嘅，而且放出嚟嗰啲光咧，都係殘住人哋啲眼，所以佢就將嗰啲光咧要收攝起嚟啊。佢點樣收咧？佢就屈埋十個手指，就名為嗰個收攝嗰啲光輝啊。咁啊，收住嗰啲光輝啦，咁啊，即係飲啦，好似飲咗佢咁，咁啊，飲咗嗰啲光啊，就將嗰啲光咧收攝起嚟，所以佢哋與別人咧合咁啊就唔同，佢哋將個十個手指咧屈埋嚟合嘅，所以叫做飲光啊，係因為嗰啲光明太大，能夠殘影特別嗰隻眼，所以佢哋要收攝。就名為佢哋飲光，咁啊，現在話摩诃迦摄咧，摩诃中國話叫做大啊，嗱，咁佢點樣大法咧？咁當然與佢呢個福德智慧慈悲咧係有關聯，所以我就分咗十二種嘅道理咧嚟到解釋呢個大字。嗱，第一佢就福大啊，咁啊，尊者在家未曾出家之前，咁啊，佢就好富有嘅。咁啊，富有到咩程度咧？佢就千倍富于当时呢个平沙王。咁啊，佢啲福报咧，当然要大过呢个平沙王啦。所以佢就福大啊。啊，第二系叫做舍大，佢啲财富虽然系多，但系个常常咧能够布施，而且能够慢然放下，舍弃一切。嚟到化身出家，咁佢就舍大。咁啊，第三佢就光明大咧。就刚才讲，佢身光自净啊，咁啊影蔽诸天，咁啊佢就光明大。第四系叫做赞叹大啊，咁啊尊者在家，佢虽然系富有，但系个出家修行啊，佢就苦行第一啦。咁啊，每日系乞一次食。咁啊，晚上就樹下一宿，佢所穿嘅咧都係嗰啲粗肥衣啊。咁啊，有一次佛説法，咁啊，尊者就出來禮佛。咁啊，由於佢久修苦行啊，咁啊，嗰啲須髮都好長，滿身都係塵土啊，嗰啲衣服又好舊衞，即係等於話咧，好似外表啊。好肮脏咁样，亦好似咧唔系几尊严，所以一般唔认识佢嘅嗰啲年少嘅出家者咧，咁啊见到佢一生一个骄慢心，咁啊当时佛咧知道啦，睇出啦，所以佛即刻咧，咁佢正就坐呢个法座嗰处啊，佢就坐埋一边，咁啊坐埋一边啊，咪即系留翻半个法座啦。佢就叫加設尊者坐上去，同佢平排坐。咁啊，當然加設尊者就唔敢坐啦。咁啊，呢個係佛座，係法座啊，又係師長嘅座位。咁啊，點解自己敢坐上去咧？所以佢就唔敢坐啊。 那么当时就讲啦，佢话我有大智慧，家事都亦有大智慧啊。佢话我有大福德啊，那么家事亦有大福德。那么随即赞叹家事尊者个种种嘅功德啦，同佛一样。咁啊，嗰啲年少嘅出家者咧，听到佛咁赞叹家事尊者啊，咁啊先至知道家事尊者呢个德行同于佛，咁啊即时心大到位啊，佢就求哀忏悔。嗱，咁啊点解佛在今生啊要让呢个半座位俾佢坐咧？点解唔让俾别人啊？咁啊，天天就系让俾啊，咁啊家事尊者坐咧，就因为佛啊就往昔啊好耐以前，咁啊佢有一生咧，佢就做呢个转轮圣王啊，咁啊名为佢就醒生王，咁啊佢有学问，咁啊办事又办得好，咁啊当时呢个帝释天啊就仰慕佢个道德啊，咁派一千个车。做一个好好的宫殿楼阁，咁啊迎请啊呢个顶生王咧上天上咧去观光啊。咁啊当时呢个天帝戚咧就同呢个顶生王咁啊平下就平坐，同饮就同食啊。咁啊等到游完之后啦，咁啊呢个天帝戚就送个顶生王咧。咁啊，落翻呢个人间，做翻佢自己呢个宫殿。嗱，咁啊，天帝咧，就即系现在个家事尊者。咁啊，多年嘅顶生王啊，就系释迦牟尼佛。咁啊，家事尊者往昔啊，以呢个生死座与我同坐啊，所以佛话我现今成佛，就以呢个正法王宝座啊。让一半俾家事尊者坐，咁啊求其啊，以往佢对自己咧嗰种嘅邀请，咁啊第五佢就定大啊，定大嘅禅定，咁啊在诸经咧有啲是舍利弗入八千三门，咁啊家事尊者入一万三门，咁啊家事尊者入定舍利弗都唔知噶。咁啊，借利失入定咧，加涉尊者就能知。嗱，咁啊，又在呢个疑幻三昧经讲咧，佢话加涉尊者能入二万三昧，而借利失尊者入呢个三万三昧。咁啊，须菩提尊者入四万三昧，咁就变成借利失同须菩提入定咧，就要比呢个加涉尊者高啦。嗱，咁啊，虽然诸经嗰处有出入，唔同。但是总言之讲句啦，此等尊者是大阿罗汉啊，唔系呢个普通嘅阿罗汉，所以佢入定亦不可思议，名为佢就定大。那第六就佢就智慧大啊，咁啊佛将要入灭，咁啊佢有一次咧就拈起啊呢个大梵天王，咁啊所供养佛嘅金色幽檀钵叉。咁啊，佛一攞起嚟，就系、是、咁样对住大众咧，咁啊展示一下。咁啊，当时八万嘅人天在座啊，冇一个人能够领悟，点解佛要拈花示众咧？咁啊，冇一个人咧能够领悟啊。咁啊，唯有加涉之者破颜微笑，佢领悟释迦牟尼佛啊拈花嘅心意。咁啊，别人啊唔知，只有佢知。当然佢嘅智慧就高超啦，咁就名为佢嘅智慧大。咁啊，第七佢就富足大。嗱，咁啊，既然佛咁啊拈花示众，哦，加涉尊者能够领悟啊，佛拈花示众呢个意思，所以佛即时就讲啊，佢话唔有。正法眼状就涅槃妙心，实相就无相富足多科加涉，咁啊为禅宗啊嘅第一个祖师，咁啊呢种名为叫做富足大。咁啊第八咧 还叫做五发财啊。那么发力度之后，那么发呢就焚身火化，那么每每嗰啲舍利呢就好多嘅，那么留于世间起塔供养，那么做呢个众生嘅粮足田。那么当时十六大国王都起兵啊，人人都欲想得到多啲佛嘅舍利嚟到回国供养。咁當時嗰啲比丘咧，即係佛嘅弟子啊，咁啊亦都有好多人參加，都爭翻一份。但係當時加士尊者就高聲唱言，佢話呢啲屬於人天之事啊，就唔係我哋嘅事。只為有關我哋嘅事，應該要做嘅咧，就應該要接受一生人所説嘅教法。咁啊，跌就成經。流通无际啊，化化不绝。咁啊，呢啲事呢，先至系我哋做噶。咁啊，如果我哋想报佛恩啊，咁你大家呢，你就跟住我嚟。咁啊，所以诸比丘啊，就跟到呢个迦叶尊者去到呢个北钵罗屈里边，咁啊，一齐咧接续经典啊，护持佛法，流通不息啊。咁啊，久远久远就名为叫做富不大。咁啊，第九咧就叫做慧大啊，就系迦叶尊者呢四大弟子中，咁啊佢系最大。在十大弟子中，咁啊亦系迦叶尊者最大。在五百罗汉中咧，咁啊迦叶尊者亦系最大。在现今释迦牟尼佛座下嘅1250个常垂大众之中。咁啊，亦加是尊者最大啊！在呢个阎浮提呢个僧众之中啊，咁啊，亦以加是尊者最大，因为加是尊者为呢个阎浮提嘅主持僧，咁啊，佢就伟大啦，即系地位大啦。第十个就非大啊，咁啊，尊者自己知得，佢虽成咗阿罗汉啊。咁啊，佢就为呢个人世间个福田啊，咁啊有资格，咁啊受呢个人天嘅供养。咁啊，但系尊者大慈悲啊，佢系专门呢个乞嗰啲穷人。咁啊，点解佢个慈悲啊？咁啊，专门向呢啲个穷苦人家咧，就因为穷苦人家今世之所以贫穷，系由于畜生冇布施，冇结缘。所以今生就感到呢个贫穷之果。咁如果今生你再唔同佢结缘，你再唔同佢接福啊，咁岂不是后来生啊，咪又再受呢个贫穷之苦？所以迦叶尊者就大慈悲，咁啊专门舍富济而乞贫，咁啊令啲贫穷人咪有机会同阿罗汉结缘，布施供养阿罗汉。咁啊，以此呢个布施阿罗汉嘅善根咧，咁啊，洗脱呢贫穷之苦啊，呢啲就属于尊者嘅慈悲心，所以名为佢就悲大。咁啊，第十因咧就叫做神通大啊。嗱，咁啊，佛去世之前，咁啊，将一件金銀袈裟，咁啊，附托于迦叶尊者。咁啊，在呢个印度鸡足山石壁嚟到入定，咁啊一直至到弥勒菩萨出世成佛，咁啊莲花三昧说法之后啦，咁啊嗰阵咧就付足啊俾呢个弥勒菩萨，咁啊因为弥勒菩萨出世，莲花三昧说法之后引诸弟子，自从呢个鸡山用呢个手指啊。咁啊，彈開呢個石壁，咁啊，迦叶尊者就以啲金銀袈裟咧，就賦予彌勒菩薩。咁啊，釋迦牟尼佛個佛法，咁啊，人壽咧只有八歲，咁啊，身量咧就好細啊。咁啊，等到彌勒菩薩出世嘅時候，人壽就80000歲啊，當然佢個身量就好高大。咁啊，當時彌勒菩薩咧。带到好多个弟子，咁啊去到迦叶尊者鸡足山入定嘅地方啊，咁啊呢一班弟子见到 我们家是先者降世啊，所以他就跟这个弥勒菩萨说，他说边处来一条咁嘅人头虫啊。当时弥勒菩萨就说啊，你等千万唔好咁样讲啊，他说你等莫作自处啊，点解？他说他不是别人啊，他就释迦牟尼佛座下的大弟子，叫做摩诃迦摄啊。他是苦行头陀第一，常为佛之所赞叹啊！你哋唔好话佢人头陀，你哋唔好睇小佢啊！咁啊，为着咁啊，坚固啲弟子嘅信心，唔好睇小迦摄尊者。所以弥勒菩萨啦，系令迦摄尊者显神通啊！咁啊，迦摄尊者嗰阵时就奉弥勒菩萨嘅命啦，显种种嘅神通。咁啊，后来响呢个空中入呢个火光三昧焚身，无量咁多嘅舍利啊，从空而下。咁啊，所有弥勒菩萨座嘅弟子咧，嗰阵时先系知得。咁啊，呢啲就唔系佢哋人头虫啊，就系一位咧大菩萨啦。咁啊，嗰阵时就心生惭愧，咁就名为佢嘅神通大。咁啊，第十二咧就系德大啊。嗱，咁啊，尊者将要入灭，咁啊，上天就系礼佛嘅法塔，礼佛嘅牙塔，亦都为呢个诸天说法，然后入灭，咁啊，感动诸天，即皆流涕啊，咁啊，有道德啦，咁啊，叫做德大。嗱，咁啊，在法家会上，佛为佢受记，将来说法咧，叫做光明如来，咁啊，属于果报大啦，咁啊，有如是功德。所以我就叫他做大家劫，他及子不光就比丘尼等只一位尊者，虽然出了家，但是他在家的时候他有俗家的夫人，后来尊者出家了，他亦都出家做比丘尼，亦都修行呢这个阿罗汉果。那么尊者在家的时候，就刚才说过他这个身呢是紫金色的，那么常常都放大光明，那么等他大过他的父母就为他成婚了，当然他就不敢违背这个父母之命，但是他有个条件，他说我全身都是黄金色，能够放大光明，咁如果父母就想为我订婚啊，我呢个条件呢就係、是、要对方嘅女子呢亦係同我一样身黄金色啊，咁亦要如我一样呢身上放光明。咁佢个父母一听咁当然眉头皱啊，咁你必须搵咁个女子㗎，咁但係有人呢同我嚟个建议，咁我就可以去求啊，点样求呢？他说你就照这个迦摄尊者的样子，他用黄金呢就造成一个像，他就找人抬住他这个黄金像，他去游街，高声唱言，他说如果有谁家的女子亦是真黄金色亦能放光者，他说我们呢就要讨他为媳妇。好啦，咁啊，家事尊者个父母就照办啦喎，他又咁啱得咁奇啊，咁啊，对方有一家嘅你知佢又系咧，咁啊，身黄金色，咁啊，亦系常放光明啊，咁啊，佢亦系如果要嫁丈夫咧，佢亦系要揾翻一个身黄金色，要放光明，咁啊，佢亦都系咁啊，试到佢呢个黄金相啊，咁啊，佢游行啊，咁啊，彼此相遇啊。咁就唔使讲啦，咁一讲就即成，但系佢哋虽然成婚，可是由于叔生嘅善根啊，佢哋两个人心向于道啊，咁啊有呢个夫妻之名啊，佢就冇呢个夫妻之事，佢即从坐起就顶礼佛足，其八不言，佢就先加罪言，佢我于往劫就于此界中。咁就述咧呢个德圆通嘅原因，就系话于呢个过去娑婆世界之中， 佢有佛出世，有一尊佛咧出世啦。佛咧本来就冇出世，咁啊亦都冇涅槃，但因为有呢个度生嘅大愿，所以随众生嘅根性啊，咁啊而出现呢个世间，所以说为有佛出世。所以经中讲：我见佛界身都本无出没，佢话但悲愿力就是自愿受生啊。我在呢个《花严经》里边讲，佢话知佛不出世，佢亦不入涅槃。所谓以大自在力啊，都自然而自发，自发都难思议啊，系非心所行处。咁啊，说明佛咧本无出没，无所谓出世，无所谓入涅槃，同埋因为与呢个众生有缘，咁啊呢个机缘到啊，所以佛为满自己最初行菩萨道之时啊，所发呢个度众生嘅心愿，所以佢就随机化道。先至有呢个出世之事，咁啊，现在话有一尊佛出世，佢个别号啊叫做日月灯，咁啊日就系太阳，月就系月亮，即系晚上啊，灯咧就系补嘅日月之不足，我哋每一个家庭啊都有灯咧嚟嘅照耀噶，就等于日光、月亮都照唔到嘅，咁只有用灯嚟嘅补助啦。嗱，咁日。就譬如一切智啊，能破呢个电思烦恼暗。咁啊月呢，就譬如呢个道种智，就譬如菩萨从真入足啊，咁啊发菩提心，利益众生，破呢个尘沙嘅黑暗。咁啊灯呢，就系、是、譬如呢个一切智啊，就系无事不照。能补呢个日月之不足，能破无明暗。咁啊，佛以三智立明，就名为叫做日月灯佛。但我得亲近就文化修学，咁佢直到日月灯佛。咁啊，文化修行，佢就知得呢个人生有呢个生老病死苦，有呢个水火风难等种种嘅苦难。呢啲完全系由一个我执啊，你贪嗔痴作杀造人，所以感受呢个生死种种嘅苦难。但系一切众生，人人都系厌苦求乐，但系苦点样厌弃呢？点样出嚟呢？我哋想求乐，咁啊乐又点样得呢？咁可以讲啦，每一个人知得啊，所以佛就为佢就开示，你哋想厌苦，想求乐啊嘛，好简单，你一定要做到啊，所谓修持戒定慧，要断灭呢个贪嗔痴，唔做呢个杀盗淫业啊，咁就可以从此了脱呢个生死个苦恼，而到。出世的解脱啦，咁啊佛灭道后，嗱咁佛化缘已毕，佢哋入灭咯。嗱咁啊佛咧本来系大神通，咁啊大智慧、大功德、就大福德啊，咁啊聚于一身。咁啊佛咧当然系功德不可思议，但系佛都有三样咧，佢做唔到嘅。咁啊其中一样咧。就是难道呢个冇缘之人啊，咁啊亦即是话佛出世，佢所化道嘅亦都系与佢有缘。咁啊，如果与佢冇缘嘅咧，咁啊亦都唔能化到啊。所以佛在世嘅时候，佢个弟子啊，未必一定同佢出家。咁啊，未必一定咧与佢为归师啊。咁啊，有好多嘅弟子咧，系从佢个弟子而出家。亦都由佢个弟子咧，为嗰啲发心者咧受皈依，呢啲就系讲呢个缘。嗱，咁啊佛在世时都尚且如此啦，所以佛啊将要入灭，点解？就因为凡系与佢有缘嘅，佢都已经化道晒啦。等于话与佢无缘嗰边咧，佢哋无能去化道啊。所以对有缘嘅已经完全化道咗啦。咁啊，當然就要入滅啦。咁啊，叫做化緣已畢， 就必是教化这个恩缘，化是与他有缘，他都化到圆满了，那就自然入涅槃了。那现在说佛涅道之后，那么当然的佛身有很多的舍利，那么给这个后人供养，那么叫做供养舍利。那么舍利呢，中国话就叫做身，那么亦即是普通人所讲的这个灵骨。那么舍利呢，就有这个色身的舍利，一共有这个化身的舍利。那么色身的舍利呢，就有上身，就一共全身。那来佛灭道之后，以这个檀香焚身呢，烧出很多的舍利，那用头发烧成的就黑色，那用骨烧成的就白，用血烧成的就红色，无论大以共小，都是坚如金刚啊！这些都是由佛无始时来，所谓积诸功德，所以灭道之后所化焚身，有这个种种的舍利，咁啊流传于这个世间。若人供养舍利，就是功德无量。咁呢种呢，就属于叫做积身之中啊，所谓最新舍利，有黑色，有白色，有红色，有大有小，咁啊种种形式烧成嘅唔同啦，咁啊叫做碎啦。嗱，咁啊全身咧，咁啊好多诸佛啊，咁啊佢就全身灭道嘅，咁啊整尊佛身咧存在，咁呢啲就叫做色身之中咧嘅全身舍利。嗱，我哋中国历代祖师都有，例如南华寺六祖大师，咁啊有呢个堪山大师。同埋呢個丹田祖師啊，咁呢種全身嘅力係色身一部分，即係色身嘅全身借力。嗱，咁嘢叫做化身嘅借力咧，咁啊即係佛所說嘅經典，即係佛所說嘅法理。嗱，咁啊化身之中咧，咁啊亦有碎身以同全身。若是話説呢個小乘嘅教法，等於話呢個方便語啦，用種種方便拳巧啊。咁啊，化度众生，咁啊，或说人天法，咁啊，或说呢个小乘法，呢个属于呢个化身之中咧个最身借嚟。嗱，咁啊，若是话说呢个一乘大法，例如《法华经》，所谓诸法实相啊，咁啊，举手低头都皆得作法。而本经所说嘅如来藏，念真如性，圆三世理，圆满菩提。归无所得，不出一身，咁啊呢啲都系属于咧法身借利中嘅全身借利，咁就名为叫做借利啦。咁啊，然后供养者咧就不出呢个三业供养，有啲系真恭敬礼拜，或者口咧系赞叹呢个借利嘅功德，咁啊佢呢个心咧就起呢个恭敬啊，咁啊或者财供养。包括一铜翻宝盖或者香花衣饰，咁用呢个种种嘅供养咧嚟到供养呢个舍利。咁啊，燃灯嘅烛明，咁啊，燃灯嚟嘅烛明咧就系以呢个灯嚟嘅供养法。咁啊，藏经里边咧，佢所讲啊，佢若有燃灯供法或者燃灯供养舍利。咁啊，或者燃灯嚟供养佛像啊，咁啊，生生世世得到清净天眼，咁啊，佢呢只眼咧永远冇病啊，而且智慧开明，就永离如痴，所以灯咧个光明就系代表智慧啊，咁啊，所以每一间佛堂里边，咁啊，晚上别处可燃用灯，但系佛殿咧。无论如何啊，都要开灯。咁啊，越光猛就越好。嗱，咁啊，如果咧嗰啲高楼大厦点呢个油灯唔方便啦，咁啊，亦都可以讲咧，当年根本就冇电灯。咁话你唔点油都唔得啊，你即使点油都冇嗰啲好嘅油，都系嗰啲盖油又酸又粟，好难闻嘅。但我哋只系取佢呢个光嚟，因为当时个环境咧系咁样。咁后来转变到嗰啲油咧就靓啲啦，清啲啦， 即又轉變到用火水啦。咁今時今日已經用電燈啦，仲用呢個原子能發電啦，可以講一咩味道都冇啦。咁又清潔又乾淨啊，即係最好咧。咁啊點啲電燈咁啊光光猛猛啊，咁啊照耀個佛殿。呢啲叫做圓燈啊，而且作呢個光明。我哋因中對佛像對舍利能夠圓燈作明啊，我哋果上就可以破除呢個愚痴嘅黑暗。咁啊亦都可以令我哋呢個肉眼得到咧係清淨啊，永遠唔會有呢個眼病。佢話以紫金光嘅菩薩形象啊，咁啊以呢個紫金光嗰啲佛嗰啲金光嚟到菩薩嘅形象，即係以金光咧嚟到鋪佛像啦，咁啊亦係功德大啊，咁啊所以我哋好多人發心咧，有某一個地方做好啲佛像啊，咁啊如果未曾鋪金咧，咁啊好多人發心啊，或者金戒指啊，或者金耳環啊，或者金條啊。他自己拿出來呢，咁佢換成嗰啲金箔來到呢鋪佛嘅真身啊，咁亦都直此嘅善因啦，咁使到日後自己呢生生世世呢，咁身體健康，咁身放光明啊，亦都呢係無諸受惠。所以話自此以來，咁我世世生生啊都真常圓滿，係紫金光聚啊，呢個自從燃燈供佛，咁啊用呢個金鋪佛像以來，咁我世世生生咧，我呢個身體都係像好莊嚴，係端正無比啊！嗰個身常圓滿，咁啊在經中裏邊講咧，咁啊此迦葉尊者啊，在佛嘅三十二種大人相之中咧，咁啊佢就具足三十種嘅大人寶相。佢話：以紫金剛比丘尼就逼我見佛啊！嗱，咁啊前後眾聖，咁啊都係自己一個人，咁啊陳述佢呢個修正嘅圓通。但係現在咁啊尊者陳述圓通之時，咁啊先帶一位美麗嘅比丘尼，咁啊恐防別人誤會啊，所以佢自己切磋，咁啊呢個紫金剛比丘尼啊，唔系别人，就系、是、我在家嘅信徒，系因为佢前生啊，同埋呢个紫金光比丘尼，佢以呢个金嚟到铺佛金啊，系由于佢唔够，咁啊加设尊者当时咧系做一个打金师傅啊，咁啊为咗满佢嘅心愿，所以做成咧呢一个例子，咁佢两个人咧就以呢个佛金嚟到供養佛、鋪佛金，亦都同時發願啊！以後多生多世啊，彼此結為眷屬，所以今生咧都亦復如此。咁啊，因家是尊者，當佢自己説呢個正圓通嗰啲事，佢哋亦都有呢個紫金光比丘尼在旁，所以個恐防別人誤會啊！佢就話指個紫金光比丘尼。不是別人，就是我這個在家的眷屬。講到此處，時間已到，向下問題付於明。